青青牛羊跑， 春天到春天到， 山坡青青花朵香，杨柳青青小鸟跳呀，河水青青船儿飘， 春天到 春天到 春天到 春天到，春天的宝宝又长高， 夏天到夏天到， 天上打雷下冰雹， 夏天到夏天到， 大槐树上知了叫，爸爸的啤酒冒白泡呀，奶奶的扇子摇呀摇， 夏天到 夏天到 夏天到 夏天到，夏天的宝宝睡不好，白云风景好， 秋天到秋天到， 坐在河边把鱼钓，大雁排队向南飞呀，放个风筝跟着跑， 秋天到 秋天到 秋天到 秋天到，秋天的宝宝蹦蹦跳， 冬天到冬天到 赶快穿上厚棉袄， 冬天到冬天到 跑出门外凑热闹，四季摇。